却并不一致。夏朝用孟春为正月，商朝用腊月为正月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十月为正月，汉朝初期沿用秦历，而把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是辛亥革命后的事情。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，由于那时要改用阳历，为了区分农阳两节，便将元旦定义为西历的一月一日，将农历的正月初一改名为春节。我是景芬，在 FM 1053，祝各位新春快乐，鸡年大吉。 没再问题，没再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53。 小时也变得浪漫，一恋爱，繁华都会 可欢。 刀锋舔血，这是人生。 人外总有人，后浪来并存， 无尽天则唱着永生。 去过地狱的男人，是死过生的灵魂， 慈悲是才能提升，对错是成败言声，谁的江湖谁来做主， 向谁有来往的归岸， 站出来心要战，站出来心要战， 刀劈不平衡，剑飘下可魂， 刀锋舔血，这是人生。 人外总有人，后浪来临盆， 无尽天则抢着永生。高的狼人，无法割让的自尊， 慈悲是残忍的神， 对错是成败眼神，谁的江湖谁来做主， 向谁有待望着归来， 站出来心要开，站出来心要战， 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，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， 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，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，我看了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，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，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，是越来越难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？挥别了家乡的伙伴，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女儿说六加六，结果等于十三。我问老段说怎么办？